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 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 九九九，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 六百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 六百 Z 七百，购车大放价，九九九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在最新公布的北京市近期重要人士任免名单显示，濮存昕呢不再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的职务。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称呢，濮存昕卸任也算是如愿以偿。之前的媒体是公开报道显示，自从2003年演员濮存昕担任人艺副院长一直以来呢，关于其内心抵触院长身份，自称呢当不了官的报道是屡屡见诸报端，且濮存昕呢早有辞官的打算。大家好，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金六油品呢在北京市全面上市了，预计呢使用金六油品后呢，再用汽油车颗粒物排放的降低将达到10%。分析称呢，虽然生产的成本有所增加，但后期油价或暂不上调，将暂时继续按国五标准执行。一汽马自达生产装配水平或存短板，投诉频发，召回数量多。今日呢，马自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布了马自达品牌车型在中国市场2017年1月份的零售销售业绩，一月份完成销售是24994辆，同比微减3.7%。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苹果。尽管如今的苹果公司呢没有显出太多模仿已故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以及其改变世界产品的迹象，但要想击败苹果依然是一个艰巨的挑战。最主要的原因是呢，2011年前去世，乔布斯呢为苹果留下了 iPhone 这款产品呢，拥有无数虔诚的追随者，在可预见的未来，他将继续为苹果公司创造大量财富。即使苹果呢没有推出下一代智能手机， iPhone 依然可以支持苹果走下去。 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我们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我们此刻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张清芳的加州阳光。 早上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Nicole。 此刻呢，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清芳的加州阳光，在这个早晨呢给大家一些阳光，让大家心情都变得好一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分享电影界的一些大事儿了，而且这件事儿呢是等了14年，我们终于等到了我国影视领域的第一部法律《电影产业促进法》。从2003年开始起草到草案的一审、二审、三审，再到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通过，历时了14年，现在终于要开始实施了，可以说真的是不容易啊。14年前的2003年呢，全国电影的总票房才10亿，而现在的2017年呢，全国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500亿，整整翻了50倍啊。从2003年到2017年，连一部行业法规都没有，可是中国的电影呢却飞速发展，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直逼美国的电影市场，鬼才知道中国电影市场究竟经历了什么。等了14年，虽然呢我们没有等来翘首以待的电影分级制度，但是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实施就是进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Nicole 也是跟大家解析一下，让大家明白呢这部电影第一法的发布究竟给电影行业带来了怎样的变革。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卖关子的时间，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卫健的《一辈子一场梦》，歌曲之后答案马上揭晓。 别问人生有哪几种，别问爱人会有几个，换天眼熟秋晚回中，谁是深刻功成名就，风景云游又如何？大雨淅沥沥，淋得我心惊悚。喝杯酒，唱首歌，恍惚呼噜噜，醉酒烦恼忧愁。一辈子一场有哪几种，别问爱人会有几个，换杯烟手手腕回中，谁是谁客，功成名就梦境云游又如何？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 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九点九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宛平桥有0.6公里拥堵，时速低于8公里。京承高速北向南，从北五环路到湖光中街有2公里拥堵，时速低于20公里。机场高速北向南，从望京街到广顺南大街有0.6公里拥堵，时速低于30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西小口路到军民团结湖有近7公里拥堵，时速低于30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并提前择路分流。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为2和7。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我们提到的第一个改变呢，应该就是取消了电影拍摄许可证，拍电影呢不再需要报批了。电影促进法实施之后呢，将正式取消了电影制片单位的审批，设置电影片许可证的审批，拍电影呢不再需要审批了，减少了审批项目，降低了准入的门槛。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取消了电影拍摄的许可证，但是电影的剧本或者是剧本的梗概还是要送审备案的。接下来呢，关注到第二条的改变，则是公开电影的审查标准和程序。以前呢，电影审查标准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环节，谁在审、怎么审、有什么标准和依据，广电总局呢是讳莫如深，而外界呢也不清楚，尺度呢只能靠猜，底线我们也只能去试了，搞得整个行业呢是怨声载道。而现在呢，电影促进法的实行呢，在电影审查方面明确规定，要建立专家评审和再评审的制度，明确电影审查的标准。下一步呢，有关部门要把电影审查的具体标准和程序向社会公布了。审查标准和程序的公开化，标志着电影审查的规范公开透明化，这是此次立法中最大的好消息了，我觉得应该没有之一了吧。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送上来自于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一个够。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不要这样过， 接下来分享了这一条对于电影行业的变革，则是审批权力下放到了地方机构。以前的广电总局真是为中国电影操碎了心呢，什么事儿都要管，啥事儿都得审，稍微呢有点风吹草动就是各种下线呀、监管啊、禁令啊之类的。而现在呢，电影产业促进法呢则简化了行政审批的程序，影片的审查、电影剧本的备案与批准举办电影节等多项的审批的事项，大部分呢是下发到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闻出版广电管理部门，引导形成了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电影市场环境。说了这么多，大量的信息量呢也需要给大家一个消化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呢我也要休息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声音非常的特别，这位歌手你一听就知道，称他为歌手吧我觉得也不太全面，他应该算是先从演员出道的吧。你听听看这个声音你还记得吗？没错，就是张柏芝的这一首《一直挂念》。 我一生一起却未知怎么方算做我的惊喜，情爱滋味这一个答案太完美，此刻有我是个知你从何算起，你已远在客机，你处身何方与那位置，很想讲你知一些最紧要事，是与是情白昼与零时总牵挂住，问谁令我朝上难事，你可知时差的最坏处，它可分开世界，可将两心变

止，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仍没有幸福都不介意。难道你又适合安定？真可惜，说要吻我的还未吻，自己就自梦中苏醒。离场是否有点失敬？还是更轰烈的剧情？必须有这结果，才能怀念我，让我于荒野驰骋。明知爱这种男孩子。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 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听音乐之外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与电影的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电影对产业促进法的实施究竟给电影行业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接下来呢，我们是继续解析。他提到呢，电影被毙或者是没有通过审查是可以申请重审的，放权到了地方机构的审查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啊你对地方机构的评审意见有异议，可以申请呢国务院电影主管部门或者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另行组织专家再次评审。也就是说呢，以前你的电影被毙了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现在呢如果你的电影被毙掉了没有通过审核你又不服气，那么恭喜你，你拥有了上诉的权利，可喜可贺。听了这么多，接下来呢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听歌吧。此刻的你想听谁的歌呢？作为 DJ 我有一点点的特权，就是可以选择一下我此刻最想听的声音，比如今天就是听到了许巍的这首《少年》，希望你跟我一样都会喜欢。 时间已过去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清风掠过的春天，掠过了城市，掠过村庄，掠过我们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回望。 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还能够感到那理想飞扬在春天里，飞过了城市，飞过村庄，来自我们脸上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未来。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各位好，您现在继续选择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九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先来看到菜市口大街南向北，从南横东街到宣武门外大街有0.6公里拥堵，时速低于6公里；朝阳北路东向西临近石佛营路有大概0.7公里拥堵，时速低于6公里；玲珑路西向东从蓝电厂南路到北洼路有0.5公里拥堵，时速低于6公里；西三环北路辅路北向南从厂洼街到紫竹桥有1公里拥堵，时速低于7公里；莲石东路辅路西向东从雕塑园南街到小屯路辅路有0.7公里拥堵，时速低于7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同时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为2和7。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听，你在吗？ 到电影产业促进法当中呢，还有一条非常的重要，就是电影产业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电影产业促进法呢，是要求各级政府呢将电影产业发展的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国家呢制定电影及相关的产业政策，使电影产业呢成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国家支持创作、摄影各类优秀的国产影片，地方政府呢对电影的创作设置也是提供必要的便利和帮助。还有一点呢，是在财政、税收、土地、金融、用汇等方面呢，对电影产业呢采取优惠政策，激励资本投入，降低运作成本。还有一点呢，是积极扶持呢电影产业的科技研发、公益放映、人才培养、境外推广等事业的发展，为电影产业的发展呢务实工业基础，培养人才梯队，拓展电影市场的空间。这也就是说呢，整个国家都开始重视电影产业了，政府呢也在积极配合大搞文化建设。未来十年是影视文化的十年，这不再是仅仅一个口号，而是全中国都在积极参与的文化中国梦啊。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到一首好歌，来自于尤克里林的《少年友》，我觉得应该是很适合此刻听到的一首歌曲。 就像山风吹过落雨的夏天，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 心情坏只发呆，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路很长站起来，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吹不落雨的夏天，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 心情坏只发呆，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路很长站起来，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

支付系统对于一个经济体的重要性犹如管道对于房子，人们只会在其运转不灵时谈到它。但自从印度政府从2016年11月8日宣布去纸币化决策以来，该国呢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虽然这种冲击呢导致商业陷入了困境，但它也颠覆了印度人的首选支付方式现金。两种系统之间不断发酵的紧张关系现在已经开始到达沸点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到这里呢就即将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照例进入第二个音乐时段。此刻呢你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则是来自于羽泉的《冷酷到底》，这首旋律你还记得吗？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宁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听好歌之外，也关注跟电影密切相关的电影产业促进法的实施，全面解析实施呢对于整个电影业到底意味着什么。 首先呢，我们看到它是允许的部分外企进入了影视行业，但依然保护国产电影。商务部呢一直就禁止呢外商拍摄投资发行影视剧，而电影产业促进法开始呢有条件的允许外资企业进入电影行业，符合两种条件的外企呢即可在境内合作拍摄电影，注意是合作拍摄。而这两种条件呢分别是境外企业呢将近两年内未因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法行政法规受到了行政处罚，第二个呢是外企合作的境内企业拍摄过依法予以供应的电影。但同时也规定了境外企业不得在境内独立从事影视拍摄业务，境外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呢不得在境内从事电影的拍摄业务。为了保护国产电影，电影院的年放映国产电影的时间不得低于年放映电影时间总和的三分之二。或许呢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到了这一条新规之后呢，对于我们国产电影的发展算是松了一口气了。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好歌，来自于薛凯琪的《男孩像你》。 男孩们来约我一般送花，而无人能似你亲手种花，但男孩像你我客家，男孩们能有你般纤细吗？谈情时问我那种感性吗？但男孩像你，只爱同类吗？假使间这一刻我要你凭良心想一想，拣一拣，实在是和谁亲，你会说是命运，你与我其实熟得很。好知己好姊妹哪里会谈情感不牵手不亲嘴，但是亦能陪我下半生。问你这夜最后信谁会够，我信那个会是我，但我心里知道男孩像你不想跟妹妹拍拖，错过了幸福，彼此错。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关注一下路况情况。首先来看到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卢沟新桥到宛平桥有 0.9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4公里。京开高速南向北，从新荣北大街到京良路有1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5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丰体南路到青塔西路有 0.8 公里拥堵，时速低于20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玉清街到北五环路有0.6公里拥堵，时速低于25公里。最后再来看到京藏高速北向南，从西小口路到居民团结湖有7公里拥堵，时速低于25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有家的感觉，如若 若你别去，我不知如何。 聊过了电影产业促进法的相关的政策之后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它的惩戒措施。明确了偷漏瞒报票房的惩戒措施，以前呢即使发现了偷漏瞒报票房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到底处罚多少合适呢？而哪个部门来执行？因为呢根本就无法可依。而现在呢电影产业促进法对贴片广告偷漏瞒报票房提出了明确的惩戒措施，电影放映插贴片广告呢最高是罚50,000，偷漏瞒报票房的罚款呢上限是高达了500,000。还有一条呢也是值得我们注意，是德艺双馨呢被写进了法规，吸毒嫖娼将断送职业生涯。电影产业促进法对于演员导演等电影从业人员呢提出了倡导性的要求，将德艺双馨写进了法律。电影产业促进法呢是鼓励电影创作者既要具备良好的品德，也要体现不断精进的艺术才能。知名的电影从业者呢作为公众人物更应该严格的要求做好表率。对于之前的明星吸毒嫖娼这些行为受到了惩罚的更多是道德层面问题的话，那么促进法之后再有彩虹线越雷区的电影人和电影作品将会受到相当严厉的处分，甚至会断送职业生涯呢。 我曾经问你未来的颜色，你指着那片雨后的天，我轻轻微笑扬起脸，发誓要把它印在心里面。多年后我曾爱笑的脸颊偶尔也挂着眼泪一串，给你送我的那片蔚蓝，陪伴我从来都不怕孤单。生命完美的答案，无非走过没有遗憾。有时也寂寞，也很失落，心疼 慧珍的这首《天蓝》。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电影产业促进法。在促进法当中呢，是明确的提出未取得电影供应许可证的不予以任何形式的放映，未取得电影供应许可证的电影呢，不得发行、放映、参加电影节，也不得通过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进行传播，不得制作为音像制品，不得改为网络电影在网上发行。个人未经许可擅自举办涉外电影节，或者是擅自提供未取得电影供应许可证电影参加电影节的，五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的电影活动。未取得电影供应许可证的电影呢，进行发放放映活动，由原先的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影主管部门呢，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电影片和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呢50,000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0元的，可以呢并处500,000以下的罚款。现在看看呢，这条处罚条款还是蛮严厉的，以后电影市场确实是要规范了。电影产业促进法呢正式实施之后，这十条呢变革将彻底改变中国电影产业。这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电影飞速发展，观众人数在急剧的攀升，观影习惯呢也正在养成，国家呢加强了重视，各级政府都在扶持，接下来的动力我相信会十分的强劲。 你说我犹如超人一样，能在天黑时带给你阳光、哦、你不懂，因为你的幸福，天空就算再多暗，人得依旧赶路，怎么说也不能有耽误。 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起诉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我觉得二手不好。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二手好， 二手不好， 二手好， 二手不好。 我们问老师去。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继续回到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孟阳，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京承高速到新北路有0.6公里拥堵，时速低于7公里。晚明桥东向西，从京港澳高速到城南街有0.7公里拥堵，时速低于9公里。都市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车辆通行缓慢。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方向，从铁路巷到西直门内大街有0.8公里拥堵。富士路西向东，从采石北路到定慧桥有1.3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好的，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并提前走路分流。下一时段继续回来，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可。 去年沉寂多年的大张伟刚刚翻红，就被音乐人梁欢质疑在盖世群音的舞台上表演的电影版《爱如潮水》涉嫌抄袭俄罗斯著名音乐人的单曲。有娱乐圈纪委书记之称的王思聪呢，随后也是到达了战场，连发了3条微博，称大张伟明明就是像素级抄袭，却硬着头皮不承认。大张伟呢也不甘示弱，直接暗讽王思聪格调太高，什么都能瞎点评。王思聪回复不要脸，并把质疑大张伟的微博在主页置顶到了今天。转型综艺咖的大张伟呢，没有因为这次指责在事业上受太大的影响，但是10多年前的抄袭事件却让当时正红的发紫的花儿乐队受到了致命一击。2006年时呢，就有网友指出花儿乐队13首歌涉嫌抄袭，其中呢，洗刷刷和日本组合的奔向你基本一致，穷开心呢也是抄袭了北京的街头叫卖，还有很多首歌呢涉嫌抄袭欧美歌曲。 反正呢，从中国到日本，从亚洲到世界，人体音乐云的大张伟的歌连在一起，可以看到世界乐坛的影子。当年的抄袭事件呢，是娱乐圈的爆炸性新闻，媒体报道了很久，还请了音乐专家来从作曲、编曲和和声等多个专业维度来分析定性。作为乐队主创和核心人员的大张伟，当年开发布会绝口不提抄袭二字，仅用音乐有瑕疵作为回应。但事后的很多采访中呢，大张伟都强调自己只是听的歌多了，记忆力好，并不是有意的抄袭，被认为呢是毫无悔过之心。在这之后呢，抄袭就成了大张伟完全无法摆脱的标签。感觉大张伟只要一出新歌，大家第一时间不是去听，而是去找，看看这首歌又抄袭了谁。大张伟回顾当年花儿乐队抄袭事件时说呢，当时和唱片公司解约，没有收入，为了赚钱，他开始研究啊各大金曲排行榜，就是为了分析什么样的歌能火，最后呢创作出了洗刷刷，真是名副其实的大数据创作方法。说了这么多，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大张伟和他的花儿乐队曾经是中国第一支未成年的摇滚乐队，写出过《静止破灭》这样的经典歌曲，多次获得中国内地最受欢迎的乐团奖，歌曲流传度甚广，就算到了现在，那种被洗刷刷支配的恐惧感依然是记忆犹新，因为从来都没有听过歌手这么喜庆热闹的唱歌。如果洗刷刷呢是抄袭歌曲，是完全为了钱而产生的作品，那么大张伟之前的静止破灭则显示了他的音乐才华。事实上，现在的大张伟还是以音乐人自称，他说作为一个音乐人，最后因为逗贫而被人记住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情。 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小时，多希望有人来陪 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脆弱坚强。

就像我的爱。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风吹起花的香味就像你的爱。 早安，我是主播妮蔻。在得失面前，何妨愚钝些呢？诸如进退流转等涉及切身利益之事，谁都难免碰到，其得其失称不出准确的斤两，而且呢，算法也不一样，结果往往也不同。即使得或失可以相互转化，这年头呢，得这头失那头是常有的事。小九九打得多了，不仅劳心累人，而且也无助无益啊。 却只是冰冷铁窗，若写是他。